好，翻到嚟呢个商业专题啦，咁啊，完咗呢个咖啡系列之后咧，咁我哋想讲嘅嘢咧，就想讲下啲啊重工业喎。 嗯，有几重咧？ 重到其实我哋成日都有接触嘅呢啲嘢系吓，咁、啊、但系咧就唔知佢点样嚟嘅，同埋点样样去生产出嚟嘅、嗯，即系大概个程序点样啦吓。咁 啊, 啊，其实就想讲咧系钢铁啊，即系啊。即系 Iron Man， 我哋又睇过啦。咁 Iron 系点样样佢出嚟嘅咧？吓咁样， 唔系咩 个 Iron， 同埋呢个咁嘅产业嗰个情况系点样样咧？咁当然啦，讲亲啲咁嘅 topic 就唔可以吓一集就讲到嘅。咁啊，而家慢慢去吓带出究竟钢铁同我哋嘅生活点样息息相关啊，同埋佢个背后究竟嗰个经济同埋呢个咁嘅商业情况系点样样咧？咁样样。咁當然喺錄音室入面啦，咁亦都有我大偉啦嚇，又話杜比啦嚇， 你哋好， 係啊，咁啊亨利啦嚇， 大家好， 嚇同埋阿比特列喺度嘅， 誒大家好，大家好。 咁啊講到鋼鐵咧，咁啊小弟咧近排咧就去完旅行，咁啊參觀過一間鋼鐵廠啦，咁啊其實都係 咁勁啊，未去過噃， 大開眼界嘅叫做，你對於啲啊南方嘅南蠻嚟講啊未見過啲 barbarians， 冇錯，我哋係淨係見。轻工业都少见啦，啊，何况呢家系重工咁样样啊，咁啊，净系呢个厂房都大过呢个中环同埋上环噶啦。 哇，咁 Q 劲！ 咁啊，因为今日咧，阿大卫喺度讲话就讲呢个钢铁业啦，咁啊，因为佢就早轮去旅行咧，咁啊，除咗去旅行之外，都有去参观过一间钢铁厂。咁但系咧，因为你 差到啊， 因为系你翻嚟，我先同我讲话，原来喺嗰度，哇，咦，嗰度有钢铁厂咁样，我真系谂都谂唔到。 咩地方咧？ 喺嗰度系昆明啊，系云南嘅 ，OK 吓， 唔系旅游区嚟嘅咩？有钢铁厂咁怪鸡嘅。 当然啦，我都以为是一个农业，但系谂极都唔明点解有咁嘅昆明钢铁厂。 因为你话如果你话昆明啊，或者云南呢啲地方咧，我不嬲都觉得系我 山明水秀嘅啫。 通常都系可能系搞下旅游业啊， 系咯，同埋丽江啊， 又或者系呢个云南都系一个，如果可能唔知大家知唔知啊？云南系一个鲜花嘅好大嘅生产区 咯，茶咯， 系 咁啊！昆明，我上次听我个朋友喺度讲，譬如昆明嗰啲花咧，即系最 A grade 嗰啲都会出口日本啊、韩国， 因为天气好啊。 咩花咧？ 吓，即系我哋用啲譬如玫，即系送花啲玫瑰啊嗰啲啊啲吓。咁啊，但系你话有嗰度钢铁厂，我就觉得啊，有啲比较奇怪咧，咁样嘅。 昆明唔系地势都几高 嘅， 系咪啊？ 昆明其实嗰个地势差距咧都系好大嘅。 系咯，系咯。 去到最高就海拔3000多米， 哇！人都透唔到气， 睇到透到。 咁你喺嗰度炼钢，你咪要烧多好多能源咯， 系咯。 咁当然我都咁嘅怀疑啦。OK， 咁啊，点解我问过当地嗰啲咁嘅设计师啦吓、啊？当然佢 系 一个设计师，咁佢都有少道德嘅话，系啊，唉，呢啲咁嘅 project， 最后其实我哋都系。產能過剩嘅成件事係 嚇，因為而家唔係呢個毛澤東提倡嘅1958年嘅大煉鋼，全國都喺度煉緊鋼啊嘛，所以你話喺嗰度生產鋼，頭先我同阿杜比都傾咗一陣，係咪其實係只係生產啲鋼鐵俾翻譬如雲南啊或者附近嗰啲省用嘅咧？如果唔係，你真係做嚟做乜鬼嘢咧？真 係有兩個考慮嘅，咁咧就係、是。我都好奇怪，因為雲南屬於內陸嘅地方啦，就好少咧係會起啲咁嘅鋼鐵廠，同埋起鋼鐵廠咧一定係要交通方便嘅。 冇錯 啊，唔係你點運啲鋼鐵出去咧？啊，咁你睇下德國啊，即係德國啊，你話美國啊，匹兹堡啊嗰啲咁嘅地區咧，佢都係交通十分方便同埋近水嘅。咁啊，啲雲南內陸地區都係有啲怪雞啦。咁啊，兩個原因啦，一個原因你陣間講咧，我個原因解即係話係軍事上嘅考慮啦、 嗯。 一個1956年嘅時候，毛澤東要寫篇文關於即係全國啲工業嘅嘢嘅，佢考慮到如果俾人打嘅時候咧，如果集中曬某啲區係呢個重工區咧，好易俾人咧係一下嘢就玩殘。 係 咁，佢將啲工業分散，可能係一個原因嚟嘅。咁啊，大衛，你理解到係咩原因呢？ 哦，理解到其實好簡單嘅啫，係呢個地方政府好大氣功啊，係啊，咁啊想令到自己嘅業績更加上漲噶嘛， 即係 GDP。 我哋都要搞工業咁、哦、樣。 即係即係點樣講咧？其實即係呢啲咪等於又係好似梁振英嗰啲咯，即係你 diversify 你嗰、那個嗰、那個 business nature， 即係我哋呢個昆明又好，呢個成雲南都好，唔可以淨係靠搞呢個旅遊業，或者係靠呢、這個貿易嘅，我哋有啲重工業搞下嘅。 得啦，嗱，交通方便啊嘛，即系近水啊嘛，去大亚洲度搞咯，横掂都荒岛嚟。 咁啊，其实除咗钢铁厂之外咧，咁因为我住个地方咧就喺嗰个钢铁厂附近啦， 啊，咁啊，其實周圍都有好多唔同嘅重工嘅廠嘅，包括呢個水泥廠啦，啊，即係你嗰啲咁嘅設計形狀，你係話喺淨係以前就喺電影入面見過嘅，咁而家真係喺你面前啦，咁其實都係幾好睇嘅，咁啊有啲煤氣股啊嚇，或者一啲咁嘅氮氣股喺度啊。 哦，咁可能佢集中翻啲重工業都係高耗能，誒都係運堆煤過去㗎啦，唔反正運多啲啦，起埋一齊啦。 咁奇怪係呢個雲南係呢個地震帶嚟嘅 ，OK 嚇。咁除咗呢啲咁嘅重工業嘅工廠喺度咧，啊發覺啲樓都唔知點解要起到20-30层喎 ，OK 嚇、啊 哦， 即係喺個市區入邊。 喂，起樓啊，房地產啊，最能夠增加呢個 GDP 嘅比例啊嘛，所以全國瘋狂起樓咯，而家咪全國都係鬼城咯。 咁你要起樓，咁即係其實 即係冇人住啊，意思。 即係其實佢某個程度上，你話哦，譬如雲南呢啲地方，即係人口有幾多我唔知啦 ，OK， 或者昆明呢啲地方人口幾多我唔知，但係某個程度上，屌你咪全中國啲嗰啲咁嘅撲街市政府都係靠買樓嚟掠水噶嘛，撲街咁你想買啲地賣貴啲，咪俾起高啲，就咁簡單啫嘛。 咁你都可以解釋，如果你起樓啊，全國起樓嚇、啊，起碼即係2009年嗰陣時啊，話温家寶整咗4亿嚟促進經濟啊嘛， 四萬億 人民幣出嚟促進經濟啊嘛，咪全國去炒房地產咯，炒房地產都要有嚿實物俾你炒嘛，咪狂起谷咯，樓嗰個咪需要降咯。 啊，你國內呢啲咧，即係呢個温家寶搞啲咁嘅40,000亿呢啲咁嘅刺激經濟咧，佢老尾佢真係嚟嚟去咧，即係第一政府有呢啲錢咧，你又搞埋啲唔撚等使嘅嘢，都係起下橋啊，起下路啊，可能起個政府大樓啊，跟住又起下高鐵啊，佢老尾啫。 路係基本上點講咧，係 為香港起啊，哦， 係啦。咁啊 ，even 靚過香港添啊！ 咁好正常嘅，咁多錢掉落去，可能起得唔好喎、啊那個外表。 即係好簡單，問下杜比咁樣，你喺加拿大其實咧，你啲車嘅街燈咧係相隔好遠嘅，香港叫做好密㗎啦。 香港係好光嘅，其實 係 好光嘅。 咁我話俾你知咧，昆明嘅情況咧同香港一樣。 哇！夸张喎， 哇！一个内陆嘅城， 嗰啲街灯系密到咧，系咧，即系嗰啲路嘅街灯。 哇！唔使开车， 系咪电费好平咧？ 我唔系。 第一个问个问题咯，一落机嘅时候，咁点解啲高速公路嗰啲街灯系，哇？点解可以照到咁光嘅？ 佢可能用啲 LED 灯啊，跟住又搞呢样搞嗰样。 知系咪啦？我冇研究过啦。咁同埋咧，两岸嗰啲咁嘅啲楼咧， 系 啊，啲楼都要整晒啲类似系好似我哋啲环彩永香江咁样嘅喎、okay ， 哇， 系啦，即系整晒啲 啊唔系、啊，好似佢哋好兴嘅，其实系咪得闲攞啲射灯又向天空射下射下咁？ 喂，佢 冇我哋咁浮夸嘅， 佢哋呢种做法咧，都如阿杜比同谢老师同我老细啊。阿 Andrew 喺度讲，我哋都系加拿大翻嚟咯。咁啊喺度讲话，加拿大东岸系温哥华多人多啊？多人多，你问温哥华，咁佢哋啲，譬如加拿大呢啲已经发展咗嘅地方，佢哋即系10年8年，唔系4、5年翻去一次。屌，嗰条地铁20年前都系咁样多噶啦，而家都系咁样多嘅啫嘛。屌，即系唔会再去差好多钱去做啲磨鸠嘢。屌，有嘢，即系但系一啲发展紧嘅地方，嗱，例如好简单啦，你又睇下呢个巴西世界杯，我扑佢个街啫。而家我个运动场咧，都个主场馆啊，先开幕嗰个啊。咁家拎嗰陣時諗住就係可以封喺埋個頂嘅，即係如果我落雨可以 曬 啊！而家唔係有錢，而家仲唔切，咁啊冇啦，唉，咁啊屌！而家開咗個窿喺上面先，屌嗱，好啫，咁啊玩 得完你都完咗世界盃， 咁玩完之後先再起，你信唔信？玩完之後仲會再起啊？屌，梗係唔會啦，拖鬼完屌嗱， 好啫。係啊，見到咁嘅情況啦，咁樣當然啦，問佢啲電佢夠唔夠啊？咁樣佢就話其實我電力係充足嘅咁樣，咁我燒咩啊？咁樣燒天然氣。 哇咁贵 啊！我以为水力发电、啊， 我以为煤嘅啫，都系 讲啦。我当然系要查证啦吓，佢究竟系咪即系呢个真系全部都系烧天然气？咁啊，讲翻间钢铁厂咁啊，间钢铁厂系烧天然气嘅。咁其实咧，佢嗰、那个昆明钢铁厂昆钢咧就有4个厂房嘅。 嗯 哼，咁啊厂房咧就啱我讲咗啦。啱我讲过，其中一个厂房系大过中环就上环噶啦 ，OK。咁另外 四个加埋咪好 Q 景，湾仔西环呢个摩星岭华富村都揽埋 啦。咁一定大过香港岛嘅 ，OK 啊。咁啊，所以咧嗰、那个同埋嗰个啱讲嗰个最新嘅，即系我参观嗰个厂房系最新嗰个啦，咁特别干净啲啦吓。 系做乜捻嘢咧？嗰个厂房系生产啲咩嘅？ 都冇嘅，啲好原始嘅鋼鐵，其實就冇嘅，因為鋼鐵嘅煉製過程咧，首先就要揾個礦石啦，咁跟住就去煉鋼啦、啊、就倒落個高爐嗰度啦， 嗯， 啊、跟住就出咗啲粗嘅鋼出嚟，咁再跟嗰啲粗嘅鋼咧，就扎成唔同嘅你所需要 嘅鋼製品。 啊、即係可能普通鋼材或者叫特殊鋼咁唔同嘅嘢。 譬如打裝嗰啲咁，佢已經係叫做特殊㗎啦。OK 嚇、嗯，咁、啊、樣啊，或者係一啲鐵枝啊，啊嘅、嗯、打裝。 鋼筋啦、 啊，鋼筋啦、啊、咁、啊、樣嚇，咁啊，咁、啊嗯、如果你要啲特別嘅鋼產品咧，咁就要加其他嘅 chemical、嗯、或者係金屬落去、 嗯。最主要因為你做鋼材，你要加唔同嘅金屬，即係根據我哋呢個中學嘅化學。解釋就係你加唔同嘅嘢會令到嗰啲鋼材嗰、那個 durable 個特質改變咗、 啊，都唔係個 durable 係個 toughness， 即係嗰個防扭性會 即 係 夠硬啊！啊我睇過少資料啦，加埋中學仲記得㗎啦。嗱，所謂鋼咧就由鐵嗰度走出嚟嘅，嗱、嗯、鐵咧可以係一種元素，鋼咧唔係元素嚟嘅，係合金阿來嚟嘅。而最普遍加上去嘅咧就係碳啊、carbon 啦、啊，咁、 嗯、 啊當然咧就仲有其他元素加上去啦嚇。咁啊、嗯、鋼同埋鐵有咩分別咧？大家都知啦，不過可能有啲聽眾咧就一時記唔起嘅啫。咁係咩嚟嘅咧？鋼咧一定係硬啲嘅， 係因為 carbon 嗰、那個即係 carbon 咧，即係嗰個碳嗰個密度高啲啊，係啊。 咁但係要付出代價咧，有利必有弊啦。咁咧，佢嗰、那個除咗係硬啲之餘咧，佢個伸延性咧係冇咁強嘅。伸延性大概係咪即係彈力係冇咁強咁意思？ 未必拉到咁長啦、啊， 同埋易脆咯，係啦。 係啦，咁但係咧，佢亦都有好處咧，就係佢係唔生鏽嘅鋼。 哦， 鋼係係 不鏽鋼要更加另外加工嘅， 有加工， 但係普通 即冇容易生鏽嚇。 正常普通嘅鋼都會生鏽嘅，係係啦，不鏽鋼係另外。 不鏽鋼係另一種嘢嚟嘅。 咁你話中國鋼嚇，即係中國鋼咧，而家生產係全世界第幾？ 第一啦， 第一啦，好勁 啊 嘛！係啊，冇錯。三分一咧就係由中國嘅出嚟噶嘛。咁你翻大陸咧，你已經睇到噶啦，即係中我國同胞咧就好中意用鋼嘅嘢。你去啲鋪頭咧，去啲家具鋪買咧，就好多鋼鋼兜、鋼碟，乜都係鋼嘅。咁啊，幾廿年前翻大陸嗰陣咧，就係咩咧？冚唪唥搪瓷、朗口鐘又係搪瓷嘅。而家翻大陸揾個搪瓷、朗口鐘都難過乜。啊！依家啲唐瓷嘢變咗係稀有珍品 ，antique 嚟嘅嚇，古董嚟嘅。咁啊，乜大陸人民係唔中意用依個不鏽鋼噶啦？乜嘢、啊、都係鋼大陸人民係唔中意用依個唐瓷嘢，全部都不鏽鋼啊！你可以睇到嗰個情況 啊。所以嗰個產能咧係依個個性，咁其實個性到幾多咧？咁樣樣嚇。咁、啊、舉個例子，咁我用呢、這個。唔好用呢個產量啦，產量都下下都成億噸嘅，都冇乜 好難理解嘅成億噸。係 冇錯，咁嘅計緊個價錢咧，1994年咧，如果一億即係一噸鋼啦，唔係一噸鋼，一噸鋼嘅價錢咧，大概咧就1000蚊到人民幣，啊咪有錢賺嘅盈利 ，OK？ 即係一噸賣1000蚊人民幣定美金啊？ 1000蚊人民幣， 咁至於一個 kilo 1蚊啦， 一噸 一噸就一千個 kilo 啊嘛， 係啦，一噸就1000蚊啊！我以為好貴喎呢啲嘢。 咁去到2013年咧，咁啊，值幾多錢咧？嚇，一噸嘅，一噸咧係值4.3毫子嘅。 哇！陰公，我支可樂都 點解會平咁緊要咧？ 噸咧，咁啊，大概買到一支斯諾冰啊，喺大陸啊， 係嘛係嘛， 係啦。咁啊，可想而知嗰個產量咧啊係幾多嘅 ？OK， 咁咧，其實佢咧大陸咧就嗰、那個佢係世界第一啦，佢出嘅呢個鋼材咧係全世界三分之一啦嚇 ，over supply 啊，係 over supply 呢個2005年嘅數字嚇，咁咧就跟住排第二嘅咧，產量多嘅咧就係日本、俄羅斯同埋美國嘅。咁美國咧就即係鋼鐵曾經係鋼鐵世界上最生產最勁嘅國家啊嘛。咁啊，話説咧1980年嘅時候咧，美國原來咧鋼鐵工人咧。即係無產階級啊！即係大陸成日宣傳無產階級咧，就最在可以代表工人嘅就是鋼鐵工人啊嘛，有50萬人。 係， 咁到咗公元2000年咧，過咗20年之後咧，就減到咧就唔夠一半，得翻咧224000，而家應該更加少，因為既然大陸出得咁平嘅。我唔知嗰啲質量點樣啊！你起碼某啲市場咧，低價市場俾佢頂死曬噶啦。 咁你講嗰個情況就係咩啊嘛？即係等於都好多年前，我有個鬼佬個客同我講啫，佢哋都係德國公司嚟噶嘛，佢哋都會喺呢個國內呢個採購啲鋼材噶嘛。咁但係點解佢哋會去呢個國內採購鋼材咧？其實最主要原因真係國內啲鋼材咧，主要做到佢咁嘅標準啊，佢又仲平撚過喺德國做噶嘛。咁通常係會點做咧？就係同佢採購咗之後咧。 佢運翻去德國咧，再練埋最後嗰、那個，係啊，再加工同埋最後一個 procedure， 咁啊就會平啲啦，係嘛？咁頭先阿杜偉講話，譬如而家呢個鋼鐵業嘅工人喺呢、這個美國都會少得咁細，咁當然就係、是、因為我哋祖國實在太過偉大，即係乜柒嘢都識做噶嘛，基本上。咁、但係即係話，如果你留翻喺美國，仲會生產鋼材咁啊？即係會做啲乜嘢呢？我諗唔會做啲沙煲晚餐啩啦，好樣。 啊，你好多地喺大陸呢，我嗰日翻大陸搭即係地鐵啦嚇，睇、啊、到一個宣傳嘅廣告啊，中國邊幾樣嘢，起碼有十樣產品係世界第一嘅、 嗯， 其中呢包括鋼啦，其中呢包括呢係汽車， 汽車係、 第一汽車生產大係國，咁、 嗯、 啊質量呢或者佢你唔好即係咁，有時又唔使咁刻薄嘅，佢出產邊個檔次嘅汽車啫，邊個 market 嘅汽車，佢、加加埋埋咧，佢係叻過你啦。美國係唔會生產到咁多嘅，好似年產2000万架啊嘛。 但係美國啲汽車業都大家都見到啦， 都光害日下啦， 都執咗執，唉，真係執剩唔知幾多啦，都係咪？ 喺我哋有生之年咧，好多嘢都變化啦、喂，斐特烈，喂，點解大陸會成為第一鋼鐵生產國咧？有咩誘因啊？有咩原因咧？ 咁啊，呢、這個就要講翻十幾年前啦。大家都記得，相信回歸咗冇耐咧，咁就大家越嚟越聽得多歌功頌德嘅嘢啦嚇。對於大陸，咁當然啦，有一件大事嘅就係、加入咗 WTO 呢個世界貿易組織啦。咁、自从嗰阵时开始呢，咁就突然之间暴升啦，咁由99年可能由123吨呢 ,123, 哎不好意思啊，99年嘅产量呢到2013年嗰阵时呢都增长咗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呢、這个世界嘅 market 几多倍啊吓、 哇呢、這个真係要睇数字喎、讲下其他嘢先啦、 总之呢就係生产多 啦。咁係啦，咁所以呢你听到嗰个100蚊可能1000蚊一吨钢变成咗唔够1蚊一吨钢亦都系可能嘅，所以就因为呢个产量极之夸张嘅关系啦。咁其实需求呢啲嘢就未必追得上啦，咁但係 supply 呢可能话哇几年返一返喎，咁边有可能需求会几年返一返。 即讲个近啲嘅数字啦，就要你讲到亿吨嘅，咁其实2009年呢咁嘅中国钢铁嘅产量係大概7亿吨，咁去到2013年呢已经去到9.7亿吨啦。 你讲多次啊，2009年。 9年係7亿吨。 係。 去到13年呢係9.7亿吨，系啦， 哦，增加咗2几亿吨，啊，即系三分一啦，增加成 每年有大概15% 增长咯， 啊，相当之犀利。 咁、去到上年咧，当然啦，由于系各个城市都系乌卒卒嘅天啦，吓、這个雾霾。 喂，大佬，你去云南，我见啲天气都几好，个天好蓝、啊，系咪因为烧天然气咧？ 我谂系因为嗰个工厂又唔系太多嘅啫，都系嚟去多嗰几个行业嘅啫，吓、啊。咁啊，同埋高原地带啊，高原地带咁个天啊特别靓啲嘅， 系真系好靓，蓝得好靓啊，昆明真系蓝得好靓 啊。咁啊，由于系咁啊无限即系增加嘅情况啦，即系接近系啊都可以去咗2亿吨嘅情况系。 查翻先，系啊，系99年咧系1亿2000万吨嘅， 系 咁、所以谂下个数字，哇都。 嗱，2013年系9.7亿吨啊！ 1999年咧就系啦，哇， 增长个八倍 啊！咁而家系全国大炼钢，今次就唔系土法喺农村炼，而系真系起工厂嚟炼啦。 系啊，国企大炼钢啦，真系变咗。 因为加入咧世贸呢家嘢咧，就系真系令到中国咧系改地变天嘅、 啊，即系我哋会变咗好多啦，系咪？ 因为我哋回归嘅时候咧，好多因素有考虑， 嗯， 但系咧有个因素比较少啲着墨，就冇谂过嘅、就系、是、大陆嘅经济咧系低猛进。回归三年之后就加入世贸啦嘛，加入世贸之后咧，中国咧因为冇做贸易冇咁多限制啊，佢自然容易啲出口啦嘛。 但系实际上又成日俾人告 喎，一件事啊， 你入人哋个圈子啊，你俾人告噶啦， 系啊， 同埋佢自己嘅产能咧，嗱，其实当如果你系 supply 同埋 demand 咧系并存嘅话，即系有呢个供求稳定嘅供求平衡咧，系冇问题嘅。因为同一时间之内，你中国嘅屋咧就有即系通街咧，我嘅造船业咧，同埋汽车工业咧，亦都突飞猛进嘅。 嗯，冇错。 咁呢两个工业咧，呢三样工业起码起楼啦、房地产啦、汽车工业啦，同埋造船工业咧，都需要大量钢材。 但你好簡單啫嘛，因為其實啊頭先阿杜比講嗰樣嘢咧，就係話 OK， 你因為國內加入 WTO 咧，變咗某個場合上咧，你要對個個市場做一個適當嘅開放 ，OK。咁如果你做車，我記得我嗰時做車嘅時候咧，你我冇記錯，譬如我2001年到啦 ，OK。2001年嗰時，如果喺國內 ，OK， 所有車夾埋係大概係賣100万台到啦左右啦 ，OK。咁頭先你講個 figure 去到2000万台咯，即係包括轎車同埋商用車啦 ，OK。咁啊，亦都因為入咗 WTO 之後咧，就慢慢就開始唔需要再做進口車嘅時候要做批文啦。咁就變咗就亦都因為國內嘅市場真係好大咧，就有好多車廠都會嚟國內生產。 會變咗合資咧，因為 係啦， 係因為 joint venture。 因為其實佢一定要開放個市場，就係、第一，因為咧因為你 WTO 已經限定咗你一定要做某一樣嘢啊嘛。Okay? 第二件事就係因為你國內嗰啲即係原有嗰啲車廠啊，譬如你好似一汽大眾啊。上海汽車集團嗰啲咧，即係基本上佢哋啲產能都係效率都非常之低噶嘛，大佬。咁你睇，譬如就算最早入嚟同呢個上汽合作嘅 Volkswagen， 佢7、8年到而家啦，佢合作咗超過30年啦已經。咁但係真係爆炸開始，即係佢個銷售可以爆炸咧。我記得就真係差唔多，我冇再做車之後，即係2004、2005年咯。嗰時每年係可以以一個好高速60%啊、70%咁增長。咁你變咗就係、OK。咁你话其实佢车只系其实一种消费品啫嘛。OK， 头先你讲同阿 David 话去昆明嗰睇咗啦。咁但系你知道全中国最 Q 大嗰间系宝钢噶嘛？ 系冇错， 宝钢喺上海噶嘛，系咪 ？OK， 咁就咁，但系宝钢佢本身亦都有个天然嘅优势，因为点解佢喺上海？就算你话啲车厂喺唔同地方，因为而家喺国内嘅车厂，佢不外乎都系喺南边啦，南边就喺广州啦、花都啦，喺上海自己有啦，或者去到再远啲就可能系去到天津啊，唔係天津，一汽應該係喺呢個 長春 啦。咁佢又變咗有個優勢，就佢生產完啲嘢之後咧，如果可以送到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咁但係我哋見就即係見到汽車賣多咗啫嘛。但係汽車賣多咗，你都有路俾人行先噶嘛。OK， 咁你又有路俾人行，你咪又起橋咯，又起路咯。咁佢就又嚟咯。OK， 咁跟住就 一夫三大 係啦。跟住哦，你有橋有路去到啦。咁嗰條路即係有時你，譬如你喺上海，你住喺嗰啲比較邊皮嘅地方，你覺得唔方便噶嘛？咁但係而家我譬如你住喺譬如我叫周莊喺上海邊皮，咁而家嗰度可能幾好，樓俾人住啦。咁啊，即係成日佢成個汽車嗰個銷售咧，係其實係會帶動幾樣唔同嘢一齊去起噶。其實情況就係咁樣。 咁所以咧，其實咧，汽車嗰種嘅生產咧，係咧消耗嘅鋼鐵量咧係非常之大量嘅。咁啊，但係咧而家面臨嘅情況就係咧呢個汽車中國喺大陸嘅汽車呢個行業其實唔係太景氣嘅 ，OK 嚇。 但係其實我聽聞已經有補貼嘅咯，國家嗰陣時話有補貼汽車業嘅喎，所以係咪令到呢、這個銷售量暴升嘅一個因素呢？咁但系問題係，如果補貼嘅，其實之前已經有人提過啦，因為 下鄉啊，汽車 係同埋即係汽車本身，因為太多啦，其實話即係幾萬蚊，即係講實際價錢啊，有個價錢，大家有個理念啊，可能萬幾萬蚊真係買到部新車嘅咯，即係幾萬蚊可能當3、5万蚊一定買到部新車。 其實佢嗰個情況點樣？其實佢唔存在一個補貼，只係話 OK。譬如而家喺國內啦，我嘅你啱啱出到啲車廠，基本上都係國內生產噶、即係你話 Toyota、Honda 啲唔使講啦，但係估唔到 Benz、寶馬、Audi 都國產緊噶嘛，大佬基本上係咪？咁、其實佢呢個係點解會 boost 咗成個國內嘅 sales？ 第一，你嘅經濟即係本身啲人揾錢真係多咗啦。OK， 第二件事，因為如果你係喺國內生產嘅話咧，就會冇嗰批文呢樣嘢。批文嗰個時，即係譬如我哋啱啱做車幫，我講係2001、2002年嗰時，一架 Cam， 我好似講過先，一個 Camry， 一個 Toyota Camry 啦。OK。佢個到岸價大概20000美金左右啦，即係大概係16万港紙到，16万港紙到啦。佢一張 2.0cc 嘅批文咧，係講緊都要賣成25万一張。咁即係話呢架車入到嚟，加埋呢個批文即係一個進口税啦。咁但係批文係一個稀有產品嚟噶嘛，你加埋一個車就要賣40几万。咁但係而家買嘅 Camry 國產係幾錢啊？14、15万都買到價噶咯，坦白講句。咁你會唔會令到佢其實佢補貼就冇嘅，即係只係佢嗰個政府嘅政策係鼓勵你哋入嚟投資。合作同嗰啲廠合作生產汽車，第一可以保到嗰個就業，第二真係可以做到一個所謂啲叫工業咯嚇。咁啊情況就知咁，但係當然去到最尾就是、OK。如果你汽車係做咁 Q 多嘅，咁多喺街度行嘅，所以你見呢2、3年 咪好多地方，譬如廣州啦，譬如北京啦，上海就我年十幾年前已經係啦，佢有限購令噶嘛， 嗯、 即係可能你要買架車之前你要抽獎噶嘛，抽到個號你先可以買車噶嘛。 同埋有咩單雙號咁行街喎，而家變咗。 咁你變咗其實而家你話喺一線城市裏邊嘅話，其實某個程度上汽車嗰個保存量，即係我所謂個保有率，即係個 penetration， 嗯嗯、 其實相對嚟講非常之高。 咁、 嗯、啊問題就係類似係咁樣咯、啊 嗯、但當然啦，你佢 penetration 高，但係相對嚟講全國人嚟講，汽車都仍然係一個奢侈品嚟嘅。 咁睇翻个人工啦，系咪？ 系冇错，系啦。咁我当然啦，你讲你人工咁样样，我话影嗰幅相咁啊，咁啱就嗰、那个米线店就呢个招呢个咁嘅楼面，咁大概几多钱咧？佢就招咗呢个喺呢个昆明咧，就系1800到2000蚊一个月，系啦。 哇，都好低要其实。 咁冇计啦，咁系西南地区，咁同埋就唔系沿海啦吓。咁啊，当然可能生活嗰个节奏同埋嗰个咁嘅物价。相对嚟讲系低啲嘅， 其实，真系唔讲又讲，讲开又讲啦，即系大陆啲物价，我成日都觉得好鬼奇怪嘅。你讲 点解有啲嘢咁贵，啲人都可以生存到啊？ 即系好似牛机啦，你我哋香港 Starbucks， 我当20蚊杯咖啡啊，20蚊港纸，但系去到嗰边20蚊人民币嘅，但系嗰啲人其实赚啲钱人工低过我哋好多嘅，通常普遍啲人。 嗱呢样嘢咧，讲到呢样嘢就咁啊，讲下呢个喺投资全方位都讲过嘅概念啦吓，其实咧。喺大陸出嘅人工咧，佢我都聽講啊，好多情況都係出兩個數嘅，一個咧就帳面嘅數，啊帳面嘅數咧就係真係可能4000蚊人工啦、 嗯， 另一個咧可能係嗰啲咩花紅啊，唔知乜鬼啊，咩一個補貼啊，咁嗰啲係俾 cash 嘅，係啊嗰啲就唔係俾實際你出糧嗰個工資。 同埋好多人咧，因為喺呢個國內打工，你有權就有呢個灰色收入噶嘛， 明白？ 啊、可以係呢、這個嚇、啊、報銷。 明白 报销样嘢，我就谂嘅都唔系好好明啊！呢个共产主义先有嘢， 好得意喎！香港啲国企都有报销，其实都 因为呢个传统嚟噶嘛。 系啊，到而家都仲有喎。食嘢咧，譬如有份粮咧，你唔 claim 佢唔会俾你，好得意喎！我系啊，我啲朋友喺度做嘢系咁。 即系报销基本上系取代咗消费噶嘛。 系。 即係喺個國內係啊， 哦冇嘅，仲有好多計劃經濟概念都仲喺度嘅，譬如啊，之前阿大衛show過一個。厂外面嘅标语个 slogan 俾我哋睇啊！ 咁嗰间冇计啦，嗰间系国企嚟嘅，国企一定系做啲咁嘅嘢嘅。 系啊，几咩啊？三年翻一翻啊，系咪啊？ 三年翻达到呢个千亿目标。 哇！但系 冇错， 但系如果 demand 都唔翻一翻嘅话，佢啲嗰度真系唔知买几多港纸一支汽水 嘅。所以咧，其实你好多系要即系全部钢厂、国企嘅钢厂都需要补贴嘅。咁由于呢啲咁嘅钢厂算系呢、這个， 大到不能倒。 冇錯，全部都大四大啦，四大鋼廠啦，武鋼啊、 嗯、 安鋼啊、寶鋼啊咁樣啦嚇。咁啊，呢啲咁嘅鋼廠都係即係大到不倫倒，因為你好多嘅工人。 其實真係幾多咧？大概咧有冇個數字咧？有冇即係譬如你理解嗰間廠，譬如當你眼見有幾多工人咧？大概 咪淨係嗰間廠，即係淨係嗰個廠房都應該有成 幾千人， 差唔多接近1萬噶啦， 接近1萬哇！O、okay, K， 明白。 咁啊，话你要明白就呢啲，譬如你钢厂又好啦，做船厂都好啦，或者点样。即系如果阿湛同我同，即系我哋年纪比较大啲，你发现喺呢个共产社会里边咧，即系如果喺一个共产社会集团里边咧， 系， 即系呢啲大型，即系佢最捻中意搞啲嘢就屌，咁啊间间厂都好鸠大间，好捻多喺度翻工噶嘛。 系。 咁啊，但系嗰啲人啊，你真系要对佢好啲喎。即系如果唔系有乜衣辱咧，屌真系收你档咗一份。因为如果我冇记错，最紧系我细个读书嗰时，我即系我中学嗰个时候咧。 系。 咁嗰時咧，阿杜比一定記得，嗰時就有個人咧叫華里沙或者 係， 但華里沙係一個乜撚嘅人嚟嘅？點 乜撚嚟啊？ 華里沙就喺呢個波蘭嘅，波蘭嗰時咧，佢有啲團結工，佢嗰班就做船廠嚟嘅，撲佢嘅，即係佢又成日同呢個政府啊撐緊都行嘅，話屌佬啫，佢即係我諗佢嗰班廠真係唔撚少人啊，屌啫，最後搞到嗰檔嘢啦，成檔即係到佢成個瓦解咗之後啊啲。真系就做咗埋總統噶嘛，好似係嘛？ 係啊，後啊，後來做咗總統嘅。嗱，佢嗰個工會叫做獨立團結工會。點解要獨立兩個字呢？共產國家都應該代表工人階級噶嘛。咁自己應該係照顧到工人階級嘅，使咩有工會呢？有工會都係聽黨委指揮噶啦。咁華里沙嗰個咧係勾曬喺建制以外，用今日嘅術語個建制以外嘅工會，稱為咧獨立團結工會 （Solidarity） 啊。 即係佢嗰個唔係同，即係唔係平時你見到啲阿爺公司嗰啲工會，可能嗰個最大粒嗰個就係嗰個公司裏邊嗰個黨委書記嘅指導，又唔係嘅。 咁仲有咧，波蘭係沿海國家嚟噶嘛， 係 當然係有造船廠啦。 啊 咁當然啦，咁啊呢個鋼鐵業咧，咁啊因為產能過剩啦，咁同埋你啱講到相關行業啦，個汽車啦嚇，咁其實樓咧都係一個非常大嘅需要鋼鐵嘅呢個咁嘅 市場 嚟嘅，咁啊因為咧好多鋼筋啊嗰啲咁嘅啊打裝啊都需要呢個鋼鐵去做嘅咁樣，但係面臨嘅情況咧，而家鋼鐵業咧就係、是。上年啊，各个城市都系依家乌卒卒啦个天吓、啊，即系雾霾天气 灰天黑地啊。 咁啊，所以咧，而家钢铁行业更加雪上加霜啦。系啦，咁啊， 而家嘅情况就应该系单天保持村啦，系靠汽车顶紧住嘅，其他都收紧晒档 嘅。系啦，咁啊，所以咧，咁究竟点样样吓，个令到个钢铁行业雪上加霜咧？咁下一集再讲啦。